尽在微蓝北京活动现场。我是微蓝北京卡通形象代言人小飞，由首都文明办、市环保局、市住院服务联合会、北京电台主办的微蓝北京2018互动传播公益活动全面展开，新鲜玩法一网打尽，来和小飞一起参加吧。详情请关注微信公众号微蓝北京，大写的微，蓝天的蓝。 FM 幺零七三 ，AM 幺零二六，北京城市广播。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职场帮帮团，职场帮帮团。 找工作 难， 招人才 难。 世上无难事，且听职场帮帮团。 厨师、司机、保洁、前台、销售、快递 换； 编辑、策划、总监、会计、软件工程师 换； 律师、翻译、平面设计和区域经理 换。 停停停停停！挑花眼了，挑花眼了。 脚踏实地，志在千里。欢迎进入职场帮帮团。 心里都有一亩田，每个人心里都有一个梦，我们用它来种什么呢？听众朋友，你现在收听到的节目是职场帮帮团，我是香露。今天是周四，很多朋友会把自己的梦变成创业的梦啊，会把自己的创业理想放到自己的那块心田里面，希望它能够在用汗水浇灌之后开出美丽的花朵，结出硕大的果实。但真的如此吗？我想几家欢喜几家愁吧。每周四我们都会和大家来聊一聊创业的话题，那今天我们的话题呢，就聊一聊创业者的田园梦。在农业领域的创业容易吗？我们今天的嘉宾呢，是一位目前做得还不错的哈，在农业或者说农业加电商领域的创业者，来自蜜农人家的创始人孔博。孔博你好。 你好。李老师你好。 叫我香露吧，因为这个领域您是老师，哈哈。孔博是2012年开始创办自己的企业的哈， 是。 到现在，还挺红火啊。原来几年的这个增长率还非常之高啊。那今天请孔博来呢，算是以一位过来人的身份来给另外一位朋友把把脉。为什么呢？这位朋友啊，他老家是在四川啊，四川，他在外企工作过，也在国企工作过，那么。后来他辞职了，他回到老家去养鸡，花了2年的时间，但是啊，付出了10多万的资金，最后又回到了原点，重新踏上了上班之路。所以今天请孔博来呢，是给他啊把把脉，也为很多怀揣着这个田园梦的创业者们哈、提供一些他的经验分享。首先想问一下孔博、我刚才所说的这样的例子，在你身边有吗？有相似的吗？ 是的，像这样就是我也看了这个新闻报道，我身边还挺多的， 也挺 多的这种， 不在少数， 不在少数，大概得有5、6，我这几年7年了，今年是我做蜜农家回到，就是蜜语京郊，应该是第7年，就是身边上这些陆陆续续，像这种案例大概得有不低于6人吧，企业就更多 啊，这么多人啊。好，那接下来呢，我们来看看这位朋友的经历啊，我们管他叫小唐吧，这个小唐呢，他是1980年出生的， 04年毕业于四川的一所石油大学化工专业，后来进入到了中石油乌鲁木齐分公司工作。4年之后，28岁的他呢，离职回到四川，原因是在外面有一种孤独的漂泊感。2011年，他找到了一家在四川的外资企业工作，开始了月薪过万的生活。不过呢，压力之下呢，有员工离职，那么他也想回家了。他的老家呢，在四川的眉山市仁寿县涂家乡，家门口啊有两口大池塘。小的时候呢，他在那儿学会了游泳。屋后呢有一座大山，他的童年都是在这里和小伙伴们啊追逐嬉戏。那么后来呢，他在华阳购买了一套80多平方米的房子，他想以此为由啊，试图让自己接受在城市上班的生活。当然他也幻想过啊，就是以后把这个房子卖了，回老家再花点钱盖个小洋楼和父母一起住，再从亲戚朋友那里啊借点钱啊、然后呢开个农场养点鸡啊养点鱼什么的。到了16年，他终于说服了妻子辞职回到老家，开始筹办农场啊。他的主业呢就是养鸡和喂鱼。其实我们的嘉宾孔博也有跟他类似的情况。孔博呢老家在密云， 对， 那么考到了北京理工大学、然后又留在了这个北京市里面工作， 嗯， 之后呢又辞职哈、回到老家去做什么呢，做农业电商。 嗯， 你跟他经历有很多相似的地方， 嗯， 是吧？ 对、 你怎么来看待他的选择？ 嗯，我特别理解他的一个选择。就不在乎他这个最后之后怎么样发展，但我觉得就似曾相识，就我特别理解他，就是包括我自己也是一样，就是从农村出来的，但感觉好像就是潜意识里边就始终在我在市区工作那些年，不算是自卑吧，但是总觉得好像并没有真正融入到这个 环境里边。 嗯，同时人也有一些就是感觉与人这种沟通上来讲可能也有种种原因嘛，就是不是特别的擅长，但是有，所以就也是一直萌生的这种念头，就希望如果能够自己做一个做一点事情，然后能回到老家，那个好像那个是个避风塘似的，就能够回过去的， 是一个避风塘、 好像感觉是，突然想起这个词也是， 嗯， 就是所以我就觉得对他这个选择包括他这个心路历程， 嗯， 我相信很多中国人应该也都会有这个农耕文化嘛，这么多年来，这个才就是都是有这个想法，所以我觉得对他这个就 觉得还是有同感，很理解 、 很理解啊、其实当年孔博你呢学的是这个理工科， 对、 然后呢也是到了一个化工公司是吧，但是做的是这个跟化工投资有关的分析的工作， 对， 他呢学的是这个化工专业是吧，所以我想可能在这个专业背景上面你们也会有一些共通点啊。 对， 那还有一块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相同的地方、 嗯、 就是听说在城里上班月薪过万的他要辞职回家养鸡、他的妈妈非常的生气，还有他的妹妹在金融机构上班， 嗯， 非常的不理解，甚至呢就是母亲哭，妹妹要和他断绝关系，好歹父亲呢因为在城里住不惯，虽然不说支持，但也算是站在了他这一边，跟他回到老家了、你当时是什么情况？ 我跟他也情况也很类似，我有一个姐姐比我大6岁的姐姐，因为我父母都是普通的农民，所以基本上我的很多事情都是由我姐姐包括报志愿呀，这种都是我姐来决定，因为我们家里在农村相对来讲算也是比较困难的，所以我跟我姐从小就特别要强，她一直是我的榜样，所以她一直读到医学博士，她一直留在市里边工作了成家，也特别希望我也是在这里边包括我在市里边工作，所以她是极力反对，反对我回到密云，我甚至都不敢告诉她啊， 就你创业的时候他不知道， 他不知道，是其实对我父母更也一样的，因为他们来讲比较理解，很好理解一些，都是觉得 包括我岳父岳母他们都觉得这个工作是正经，正经是正经的一份工作。那你回到老家那个闲言碎语是一方面，另一方面来讲，很多不确定性你要面对。 嗯， 他们其实都站在一个是他们认为对的一个角度，所以都是很强力反对的。 嗯， 但是最后我试图说服，就包括我的经历是，我试图说服，最后说服不了，那还是先回来了。 嗯 嗯，所以很也理解， 说服不了就不说服了， 就先做了。我那会儿我自己性格也是因为比较拧，所以我特别理解。我就是刚才他讲他遇到的那一切，包括回到村子里，我有一段很长时间刚回到农村，其实最困难的是面对的就是这种各种的闲言碎语。 都怎么说呀？ 我比如我骑着电动车去菜地里拉菜的时候，我碰到那个村子里边那个大爷大妈，因为村子的人都会有论辈分啊，都叫大爷大妈的，就会说：“哎呦，这怎么不好好班不上？”或者等你再往前走了一段时间，后边就可能议论了：“这个是不是出了怎么回事？是不是混不下去了？”还有 在外面犯事儿了， 会怎么出问题？还有就是说，我也跟我们也讲过这个段子，就是我有一次拉菜从菜地回来，碰到我一高中同学，那是我觉得特别尴尬的一次。 嗯， 他非要。开玩笑，他没有恶意的，那就非要坐我车上说：“哎，你烧一袋吧。”然后我车上装了满满的菜，他就非要拉我的车，说：“这个坐孔老板的车，三轮车。”就是你回来，不光家人，还有朋友呀，所有的其实，这不那个年代，我因为我是12年，还那时候可能还没有大众创新、万众创业的提法，更多来讲压力可能会更大一些吧。 对， 大家更多不理解。现在环境好很多， 你比他的压力要更大，因为他是这个。2016年开始嘛， 对， 2016年虽然说这个家庭有几个人不支持，但父亲多少还支持。另外呢，他回到老家呢，邻居是看着他长大的，所以说没有太多的这种排斥。还有就是他很快就流转了50多亩土地，这是他的一个优势。你当时因为也要做电商嘛，你要到这个家家户户去收菜嘛什么的哈，这块工作开展的容易吗？ 因为我们在12年之初是先是最其实最开始并没有什么商业的这种逻辑，就是简单的把这个菜，我们认为那时候北京市的这种老百姓，因为我在市里工作的时候看到很多人对这种绿色呀这种健康的食材是有需求，而且我们密云那个环境，因为这种有水库呀，其实有很好的这种设施农业基础，所以那时候我们来讲是简单的去把我们密云的优质的农产品放到网上去卖，但那时候大家习惯去网上买鞋跟那个书呀什么，这种还不是很习惯在网上买菜，所以我们来讲每天没有什么订单，一天可能就出5-6斤菜，10来斤菜都有很可能，这时候就最难点就是你要去菜地去取菜，说我要 一点点， 去2斤小油菜，那人们他怎么给你薅这个菜？他不过老沈的，照我们家乡话说，不过给你折腾了。人家可能平时摘个几100斤、200斤菜，统一每给一个小超市就送过去，或者说给收菜的人就送过去。那你1-2斤菜，人家也得去下一次地，人动一次家伙。所以像这个来讲，开始的时候是真的挺难的， 其实就是你比他更难哈，但是呢，你虽然起步比他难，但是现在还在。他这个呢，虽然说环境上面有一些便利，但是确实他又没做成。这里面其实有很深刻的原因哈。我们今天特意请孔博来呢，就是想要给很多有这个田园创业梦的朋友啊，提个醒，创业没有那么简单。我们以这个案例为一个教材哈，算是一个MBA 案例库的一个教材。后来呢他就把地方找好了，就开始按计划投入钱，然后呢选项目了哈。他投入20多万，准备呢养1000只乌骨鸡、珍珠鸡、贵妃鸡，这些呢在农村是比较少见的。 对。 另外呢在逐渐扩大规模，喂点鲤鱼啊、鲫鱼啊这些传统的鱼类。人员上呢聘请1-2个人，再加上自己的父亲啊，父亲年过60了，自己呢负责全局和市场，员工加父亲啊负责喂养和捡蛋。那么在喂养上呢，它是这样的，就是散养，鸡啊都是可以飞的啊，然后呢随处做窝随处下蛋啊，都是这种啊。 那么他坚持这种生态的喂养方式，这是他原来的这个计划啊。当然还要什么运营电商啊等等，从头开始。但是当时的他还是充满干劲的。 嗯， 那现在你来看啊，这种方式有哪些值得商榷的地方？ 嗯，像我试着说，就是还是先前面先前置一句，就是这个创业的路上，尤其农业创业路上，真的是挺难的。我们也并不是一个不能以一个成功者自居，就是比他可能更幸运一点，所以我们也还是一家小微企。但我觉得，因为我跟他的经历有很多相似之处，所以我就觉得试着去我从我的角度来还原，就是分析一下，看看能够对大家有帮助。所以有不对的地方，大家也请见谅。 恐怕非常的谦虚 啊，不是真的。 来，我们下面说干货。 我在想刚才这个，就这个小唐的这个同学，我们从入手，从一一年入手，是从就是农业电商，那时候是更说的更直白一些，实际上我们在淘宝上开了一家淘宝店，卖菜，所以复盘来看的话，我们是从销售为入手去做这个农业，然后慢慢的到我们的销量越来越大，然后我们自己单纯的去采购小农产品不够支撑我们自己，之后我们开始去跟农民建立订单生产，去引，然后发现哎，消费者还不满足，我们又去引进新品种，去自己试用，自己培育品种。但这个来看，就是一句话概括，就是以销售慢慢从以三产倒推到慢慢去做一产的一个延伸。 换句话说，就是你们不生产水啊，你们只卖水。 对， 最后就开始定制水， 对， 以及研发水。 是这样，就是所以，但是这个小唐同学他，是直接从先养鸡开始。我身边有很多的这种，包括我们公司现在就一位以前是创业做中木耳的， 做什么 木耳 啊、 还有一位以前也是养鸡的， 就没弄好到你这儿来了， 到我们 有养过鸡的是吧？ 对，他就一直跟我说的一句话就是，我就不明白为什么我用纯粮食养。好好的养那种放养那种鸡，为什么我还赔钱？所以我就是想这里边就是，我因为我做到第七年，谈不上时间长，但是我特地也做了一些功课，为了今天这次，我希望能够有一些能够对大家，希望能够回到田园带来些许帮助吧。就是我前两天也看到了，就是一个北大那土猪一号的那位老师他说的一个，我觉得也引用一下吧，就是农业是一个周期真的非常长的一个周期，你十年可能才能搞明白是一个怎么回事，所以它是从一产入手的话，它很难在一两年，它从一个完全陌生的外行到真能把这个做好养好。因为养鸡我认识很多，因为我们也卖鸡蛋，我认识好现在的包括认识好几个养鸡也赚钱的，也做得很大，众筹一次300-400万，特别知名的，我特别尊敬的一位老师，农大的一位退休老师，在密云养鸡。但是就是这个行业，这个不是想的那么容易。他从做一产，你需要可能很多年的积淀，因为你的专长擅长并不在于一产，你之前学的可能都用不上，你的所有的知识储备。你要面临的一产是面临的很多变量，环境、气候、天气啊，这个变量太多了。 那具体我们说说。包括你那边的那位员工哈，他在养鸡的过程当中，都可能会碰到哪些方面的问题？就以这个鸡为例啊， 鸡 要鸡啊相关的一些问题。 从刚开始，比如他要进雏鸡吧，他进雏鸡他就会遇到了第一个坑，他去进雏鸡，他说我要进5000只母鸡，1000只公鸡，可能配比，为了将来那个做种蛋什么用。那人说好吧，那这点都是母，就给你配比了。实际上你也鉴别不了这个是母鸡还是公鸡。 你没干过，你不知道哪个是母鸡， 结果他那样，对他自己养的第一批鸡基本都是公鸡。 公鸡便宜吗？ 他价钱其实对差不了多少。 那为什么人不给他多配点母鸡呢？ 因为我自己没养鸡，但我不知道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反正就是最终全是公鸡，结果他就转型了，我这也不卖鸡蛋，我养肉鸡了，我就养那个柴鸡了。 公鸡不下蛋。 对啊，公鸡不下蛋。 最后就变成卖鸡肉了。 对，就卖鸡肉了。然后但这卖鸡肉这过程也很难的，因为你要做防疫嘛，你要给那个鸡必须要跟人是要做防疫，你要一只一只鸡去做，然后 他要跟他的一个小伙伴，就要每天晚上就要有一个人在看待那个大棚里面，他们在一个鸡舍里边，每天有一个人在看待鸡舍，因为他们在村子外面，所以怕把人把鸡给偷了。 嗯， 然后还每天有人值班，这个是很痛苦。每就在鸡舍旁边一个小一家小船，不管是一年多的时间，就是两个人轮着值班。 哦， 然后每天晚上该到打防疫的时候，一只一只鸡的过去抓鸡去打防疫，这都是以前他们所没接触过的。 这是估计在哪注射都不知道吧？ 对啊，那然后你可能还经了鸡群，然后你这个什么时候防疫该打，什么时候不该打，你可能你什么生什么病了，这可能细菌过多了，并不是你想撒进半粒子它就足够营养均衡，你还要补充可能豆脯，豆那种植物的， 嗯， 这种它，比如我自己原来去机场就觉得你把鸡撒在一个山上，就让它自己吃食，它根本就不够它吃的， 必须要你再添加的， 你必须要喂的，就是。我见过我们有一个朋友去养鸡，就是2000只鸡，就是30亩的山场， 很大了。 嗯，就大概一个多月，那个就原来茂特别茂盛的那个草很高，一人半人高的，就露土了，全吃了干干净净。 就你不知道鸡的胃口有多大， 对你不知道有多大。然后公鸡每天比如吃4粮料，然后母鸡要吃，你根本没计算过，它这个吃的很多的，你这个粮食，然后你还要配比里面要配什么 营养 药营养，这个。都个个都是学问，鸡又不像人，它也不像人说我生什么病了，你还要变成一个半个兽医， 嗯， 然后每天还在鸡舍里给各种消毒呀，这种，这个就是种种的问题的变量，养鸡真是挺。 嗯，那你认识的那位农大的退休老师，他怎么就成功了？是因为他专业吗？ 对对对对，他很专业，他今年将近50左右吧，之前他是农大的毕业的， 那他没算退休。 他不是，他是原来农大毕业的，然后也农大留校，后来去西藏支教，然后后来又自己在那个正大饲料这种集团，他都做过 啊。 他做过高管，后来回到密云去养鸡，开辟了自己这种上。但是他就懂得科学化养殖， 嗯， 又保持生态健康，怎么又去科学化养殖，让这个既安全。又放心，又成本能够降下来。 嗯， 你比如像我说的这位，像这位同学小唐，或者说我说的那个人，他养的鸡，他成本可能一只鸡蛋可估计要算得3到4块钱都不一定能下得来，他肯定是赚不到钱的，因为他不懂，他什么都要靠土，这个没有些科学现代化的方式方法，怎么让他吃得更营养健康，怎么让他活动，怎么轮坐这个地。真的像这需要很多年积累的 这个田园梦啊，不能够仅仅是自己当年的经历，童年的回忆， 对， 还得加上高科技，还得加上科学的管理。 对，他要能把，我就觉得吧，他不管是从一产入手也好，或者说我们一样从电商销售入手也好，他应该把自己以前所掌握的东西利用起来。 嗯， 他有学以致用，他这样的话有一些核心的壁垒。 那现在复盘，你当时为什么没有直接做养殖或者是种植，而直接做的是这个销售或者是电商？ 嗯，我说嘛，真的是比较幸运，在12年那时候，我其实上11年下半年开始一直想回到密云做一个做农业，但是一直在想纠结那时候到底是做什么，但是最后还是选择了。做这个从销售入手，因为可能我做了3年半的投资咨询的工作，懵懵之中我就没有选择那个，但是其实表现是我真的是特别幸运，但可能是我现在来看复盘来看，我可能潜意识还是觉得那不是我擅长的。 嗯， 啊，我不懂那个东西该怎么涨，实际上那时候我也没有算过到底我需要养多少只鸡，产多少个蛋，多少天把这个鸡出栏我才能赚到钱，我并没有去算。 嗯， 但我就觉得这个工作我干不了，因为我自己大学我是我们北理工网络开拓者协会啊，飞翔论坛，我还是做过，就是参与这个建设。我自己对于网络非常熟悉，我是一个重度的互联网爱好者，建论坛、搭电什么简单的 PS 都会，所以这些我觉得是我喜欢的，我所擅长的。那么我要做电商了，这些东西我不用找别人啊，而且我又比在农村，我对农产品相对来讲比较了解，啊，不是虽然不会种，但是比较了解，跟农民。我现在复盘来看，实际上因为我性格是不是很会说，但是跟农民打交道还没问题。 嗯， 他相对来讲老农民觉得我还是比较靠谱的，所以觉得就是选择了干的这个从事农产品流通那个领域，而没有直接去生产，可能 还是有之中是有注定那个， 嗯，还是有很多这个因素啊， 有很多自己是把自己的强点利用起来， 对，机缘巧合也好，兴趣爱好也好，嗯，或者是潜意识里面的这种思维方式也好，都决定了啊，你跟他走了一个非常不同的路，这也是可能决定了日后发展的方向啊。 对， 再加上呢，可能你当年做电商还做得比较早， 对， 他现在呢16年在做这个传统农业啊， 嗯， 相对来说，嗯嗯，压力就会比较大， 对 啊，这个还是一个时间点的问题啊，所以 对 创业啊，除了天时地利人和之外啊，嗯，真的有很多种不可控的因素啊。 是， 那么我们再来看后面啊，我们也即将进入广告了，后面要谈到的就是人， 嗯， 这个自己强，那一家公司呢是远远不够的，你可以成为一个很专业的技术人员， 嗯，对， 但是你不会运营一家公司， 嗯， 那么他呢也面临这个员工难找的问题，因为在老家的农村啊，青壮年几乎都外出打工了， 嗯， 留下的差不多都是50岁以上的人，让他们养个鸡捡个蛋， 嗯， 这还可以， 嗯， 但是他遇到的问题是什么呢？填快递单， 嗯， 查看监控，这些基本上不会，还有就是他的父亲不是在帮忙吗？ 嗯， 但是他父亲也60来岁了，也只能够在家照料鸡，他的家老家啊，距离镇上的这个可以发快递的邮局大概有10多公里，父亲和员工还不会开车，骑车也困难，要是去乡镇上买个东西，早上9点搭车出发，停停走走，回来的时候就已经是下午了， 嗯 嗯，当然这还远远不是他所遇到的全部的问题啊。关于人手方面的问题呢，我们在下半段跟大家来交流，也请今天的嘉宾孔波啊，来说说，当年你们有没有遇到啊这个人手不足，或者说人不愿意干的问题啊？好，这里是职场帮帮团，欢迎大家继续收听。今天和大家聊的话题呢，就是田园创业，想说爱你不容易。稍后见。 北京高招大型直播咨询，3月1号大幕开启， 寒窗苦读10余载，今朝考场露锋芒。 北京城市广播教育面对面第16年携手北京市教委、北京教育考试院、北京考试报，祝你梦想远航。 权威解读招考政策，有问必答，必考难题。 就在每晚5点半 FM107.3，教育面对面，越聆听越成长。 千牌灵芝茶是从灵芝中提炼精制而成的冲剂型保健食品，充分保留了灵芝的有效成分。 千牌灵芝茶具有免疫调节、耐缺氧、抗疲劳的保健功能，适合体弱多病及免疫力低下的朋友，在缺氧环境下生活工作人员、工作量大的脑力体力工作者等人群服用。 千牌灵芝茶，不喝不知道，喝上真奇妙。 千牌灵芝茶咨询电话6618-2780。 千牌灵芝饴糖胶囊具有调节血糖的保健作用，适合血糖偏高的朋友服用。千牌灵芝饴糖胶囊咨询电话6618-2780，6618-2780。 千牌灵芝饴糖胶囊具有调节血糖的保健作用，适合血糖偏高的朋友服用。千牌灵芝饴糖胶囊咨询电话6618-2780，6618-2780。 我是演员李光洁，为你朗读杨庆祥的《春夜独饮不醉》。明月离得远，明天更在明月外，当我一口饮下萧条的春夜，有多少人独自走过，多少花独自开放。 第八届书香中国北京阅读季，邀你四季读好书， 阅读加我一个。 第一次遇到他的时候，我仿佛尝到了恋爱的味道。有时候他就像个长不大的孩子， 带我徜徉在他天马行空的幻彩世界。有时候他又像个宽厚的长者，在遭遇挫折的时候给我鼓励，在感到困惑的时候指点迷津。他拉着我的手走遍了悠悠过往，千年沧桑，游遍了浩瀚星河，宇宙无疆。我知道我爱上了他，爱上了阅读。 读书使人明智，读书使人领袖，拥抱书籍，爱上阅读。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听众朋友中午好，一起来关注天气情况。今天下午晴见多云，北风3-4级，阵风6级左右，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35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15%。今天夜间晴见多云，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24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50%。总的来看，今天高温炎热的天气，大家如果出行的话，请注意遮阳防晒和防暑降温。以上信息来自北京市专业气象台，欢迎您继续收听职场帮帮团。 不交学费的课堂， 真材实料的案例， 亲身体验的讲述， 每天12点半到13点半， 职场帮帮团全力支持您的事业提升。 和普通人谈工作，与勤奋者聊梦想，生活有不同过法，成功有多种定义。欢迎继续收听职场帮帮团。这里是职场帮帮团，欢迎大家继续收听。今天是周四，我们和大家来聊一聊农业创业的相关话题。其实啊，田园风光是让很多人为之心动，为之神往的，特别是久居大都市，更加向往啊恬静的美好的农村生活。但是有些朋友说，我可不可以把自己的创业梦想和田园融在一起呢？这样的话岂不是一举多得啊？虽然这件事情听起来很美，但是做起来的话却并不那么容易，甚至啊还是充满着风险和挑战的一件事情。今天我们的嘉宾呢，是来自蜜农人家的孔博。孔博你好。 嗯，李老师你好。 我们今天请孔博啊，一方面是来分析一位朋友他的这个创业经历，同时呢也请孔博来讲一讲他自己当年所遇到的挑战啊。同样都是在农业领域，我们今天呢举了一位小唐创业的案例啊，他呢是辞职回到老家呢，从事的是养殖业，养鸡啊，喂鱼。那么孔博当年呢也是辞职回到了密云老家，从事的是农业电商啊，主要是做这个农产品的这个网上销售，继而呢又开始做这个产品的这个定制化种植和这个产品的这种新品的开发工作啊。那我们接下来接着来说这位小唐他所遇到的挑战，就是人员方面的挑战啊。 嗯， 他在老家想招人是很困难的，因为大部分人都出去打工了啊。你当时想招人好找吗？ 嗯，一样，就是我刚才就是他所面临的问题，实际上我也都面临，而且在那个时间点也都特别也能够特别理解他。我们可以说我们有一面展示的墙，是记录我们每年人数的变化， 合影的是吧， 合影的墙。12年的时候我们总共到年末的时候有5个人。 平均年龄呢？ 我和我老婆， 嗯， 然后还有实际上3个是都是亲戚帮忙，嗯，就一个我老舅，什么我四姨， 舅姨啊， 姑姑， 这年龄就上去了吗？ 对，那时候呢为什么就是他，所以他就是一方面最开始的时候别人你很难，就是现在流行找一些合伙人嘛， 那那时候来讲很难，就像他这个小唐一样，包括我也一样，很难别人能够相信你这个，或者说认可你这个，很难找到真正的说同龄的合伙人。回到农村之后，另一方面来讲，就他提到的不会去做面单呀，同时，然后我们那时候很难招到一个客服，我们就我就是我们叫原，就是我媳妇的二姑，实际上就是她从一个48开始学电脑，然后用了3个月时间把电脑学会了，但是打字很慢，我专门给她起了个那个昵称，就是客服的名字叫二姑打字慢，就是希望 大家理解 她打字很慢，因为我们都在地里拉菜去包装，所以打电话很慢，就是而且我们很多的老客户都会记得一个声音，哎呀，比如说我们东西他给评价不好，或者有什么遇到问题了，就是我二姑就会给打电话说，哎，您人家一听这个声音50多岁，人觉得哎呀这家挺不容易的，但大家都记住了他。但我想说这件事说是什么意思，就是最开始之初只要从事农业，你确实面临这些问题，就是人即使你做大了，只要是你在设计在农村，我其实的位置在城乡结合处，在密云城区跟密云农村的一个，在农村里的，但离城区只有5公里。即使这样，实际上你因为年轻人喜欢城市生活，他很难愿意到那个地方去工作，在坐公交，在倒公交，然后周边又什么都没有，中午连个吃饭的地儿都没有，就是小饭馆。那对于他俩确实会很难的， 所以招不到人嘛。 对，会招不到人。 那么这个案例当中的小唐呢，他后来总算是找了一个人啊，找了一个人，但是呢这个人是这样啊，约定的是5点半下班，一到这个点儿他就赶快回家，但是他父亲就不高兴了。 对， 5点半下班，城里比这儿是吧， 对， 你不能比啊。然后呢，而且到点就走，你起码再干一点事儿再走呗。他父亲不高兴，那这个员工呢被数落了几次之后呢，干脆就不干了，就辞职了。这时候呢，这个让小唐就很着急了，本来就招不到人， 对， 你还把人给气走了，对不对？父亲你也别来了吧，就是意思是不要让他插手啊，他这个农场里的事情。 对， 这就出现一个管理方面的问题了啊。后来总算啊找到了一个会写字的员工，讲了无数次，终于学会填快递单和发快递了。人手不够的时候呢，他还得自己来，还得自己上啊。那你看啊，就是这个小唐啊，他既要去这个喂鸡是吧，他同样还要去填快递，忙不过来的时候。另外呢，刚才你所谈到的鸡舍里的一些工作，肯定他也是需要去做的，因为肯定人手不够啊。 对， 那你们当时遇到这种情况吗？就是疲于应付，这里需要你，那里也需要他，啊，这个几个人忙的是团团转。 对，你就是我是想说，从事就是不管是从事农业还是只要是你想创业自己干一件事儿，那你就一个人要应付几个职能。我比如像我吧，我比如打包什么取菜去摘菜，甚至当客服解决售后，就这些你必须要都会的。那你要组装电脑，装系统什么这种，建那个，甚至做详情页，因为你最开始如果你作为你要把这些都想好了，既然你选择这条路，你没有什么可指望的，你只能指望你自己。如果你能别你招到人就最好，但是你面临农业，回到乡里边村里边很难，很刚开始的时候， 所以必须自己来， 你必须自己来。你也支撑不下，因为你没有盈利。 所以其实大家都面临同样的局面。 对， 但是他后来很快就放弃了，支撑了2年，为什么呢？因为预算的钱很快就花完了，那么还有这些琐事让他疲于应付。在开拓市场当中呢，除了精力不够啊，市场对于他的这些所谓的原生态产品也不太信任。 对， 这就让他有点意外，就像刚才你所谈到的你那位员工一样，他原来也喂过鸡是吧？ 对， 他也不明白为什么我用纯粮食喂的鸡大家就不认呢。 对， 哎，为什么不认？说这个都是啊，你到我实地考察，我也是拿这些喂的呀。 我觉得这个可能说起来有点大，但是我一直就是我们自己一直坚信，就是服务用户的要用真诚去服务，就是用产品跟服务说话。我们自己培训我们自己的同时，就是总说，因为人与人之间的信任现在真的挺脆弱，很难去用一句广告语，用一句文案就能够让他相信你，因为随着这么多年来发展，这个广告真的无孔不入，大家很难相信一件事儿，所以 就是你的东西明明是好，你怎么让他相信，这是其一。其二是你怎么让别人看到你的这个消息，知道你的消息，你怎么传播出去。 嗯， 传播出去之后才是你怎么让别人相信你的是对的。然后还其实他这个维度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你这个纯粮食养的鸡蛋到底比那种要好多少，他其实可能这个从开始之初这个命题也没有想明白。所以我觉得就是这几个，对，有这几个原因吧。 嗯，所以造成了市场不信任。 对对，现在就是大家各种被狂轰乱炸广告呀，各种的这种问题的事件。 你自己有没有太多的数据做支撑，一厢情愿认为这个纯粮食养的就一定好？那你怎么养的呢？ 对， 这个也很重要。 对， 是吗？ 嗯，你就是我们有一比如直观的这种，就是我们后台我们也会投一部分广告，就是买阿里的一部分系统广告，但是投入产出比会非常低的。 哎，说说这个吧，可能好多人还觉得，哎呀，我这没有反响，是不是要投点广告宣传宣传？ 对。 但事实上，你们也遇到这种， 对，我们也曾经 一点都不想的情 况。我们对曾经尝试过，就像在阿里也会投一部分广告， 嗯， 比如说你在淘宝里或者说搜索，哎，看到什么什么土鸡蛋嘛，你排在前面呢，带着底下一个 搜关键词就能出来几个， 对，出几个， 其中有你们， 对，它出现有一个带着现在推广，以前还不带推广，现在要求广告法要求必须写注明， 对， 所以这个是都是付了费的，但是。我们的数据监控就是你点一次实际上就要付三四块钱的， 嗯， 人不管你买不买你的东西就要付到三四块钱，那算下来我们一天可能花几百块钱都不会成几单，还不够这广告费支出呢，这其实说明了你实际上人们对这种广告的人最终还要看很多维度的，为什么现在社交电商红火，就是大家反映了社交这种人与人之间传播的，就是网上看了很多广告可能都不会买，但是朋友之间推荐他可能就会去买。 嗯，所以这些综合起来的话呢，他肯定是没有这个精力啊去琢磨这些事儿。 对 啊，首先这个鸡别饿死了， 对 吧？这快递也别这个耽误了， 对， 这就让他忙不过来了。 对， 嗯， 他要不断救火。 嗯，所以说如果创业者老在救火的话， 对， 老在救火的话，那可能自己的钱就快烧完了。他的情况是这样，每个月营业额有5000。除掉人工成本，综合一算还要亏2-3千。 嗯 嗯，这个跟他的模式有关。 对， 像你们那个时候，因为是做电商嘛， 嗯， 但有订单了我就去收嘛，没订单我们几个人就待着呗，没有太多的这个成本，也没有地呀、啊，也没有电呀、啊、什么的，是吧？ 嗯，对，这个相对来讲好一些。那我们那时候有一段时间，就我们有五个人了，但是就没有多少订单。曾经有一段高峰时期过去没什么订单，然后下午的时候，你看屋子里边就坐着三个人，拿着板凳坐着，然后也挺难熬的，特别煎熬的。 嗯， 然后不理解他那份，他实际上5000块钱的销售额肯定会纯，他没，因为他最开始我也一样，都不算自己的人工。 嗯， 你其实你在计算自己的，他自己每个月的工资要给开5000块钱，他就纯赔了，他要雇的人，他不止赔这么多。 哎，但是啊，因为你在做这个领域哈，他还有5000呢，对不对？ 嗯，对， 就是我每月赔2-3千，我准备赔多少个月？我自己算一下我手头的钱， 对， 是吧？这是能算出来的。但是他关键他还有5000呢，你当时是两三个人互相看是没有啊？ 对， 对吧？你愿意选择哪个呢？愿意选择有客户赔钱，还是选择没客户也不赔钱呢？赔精力。 嗯，我们可能还是赔精力吧。 啊，你选择后者是吧？ 对对对。 啊，为什么？ 嗯，我们模式不太一样嘛。我们来讲， 但我是这么想啊， 嗯， 因为你们的模式不一样嘛， 嗯， 对吧？如果是他这种模式的话， 嗯， 可不可以先做好测算，就是钱总有烧完的那一天嘛， 嗯， 总有赔完的那一天，但是在这之前我可不可以在这5000的基础上， 嗯， 做好相关的运营售后的服务， 嗯， 啊，以及其他的一些这个拓展， 嗯， 让5000变5500， 嗯， 变5800，变6000， 对， 嗯，或者达到一个临界点之后 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样的体会，就是你们的销量达到一个临界点之后，就会呈现一个爆发式的增长，有这样的趋势和规律吗？ 嗯，在赶上就这种互联网流量红利发展的过程中，我们从12年到16年这个过程中嘛，就是一直都在翻倍的增长，每年都在翻倍的增长，那时候会好一些，就是你到达了一个级别就会再往上再涨。 嗯， 但是对于他做生一产来讲，实际上他很难有精力去做运营，就是这种养殖上的工作就会把他弄得特别精力疲惫。 嗯， 我们经常有一句话就是说，就是真的种的好的人往往就是卖不好，其实背后逻辑可能就是他没有精力，他是两套思维方式。他两年时间可能养鸡他也没有入行呢，所以他也没有时间去拓展营销呀销路。 嗯， 反过来他因为养的可能也不好， 嗯， 反过来在他销路上也很难打动用户。 嗯， 所以他弄得很疲惫，他没度过那个最艰难的时刻。 是没有一个关键的人手在去替他做这种市场推广的工作，是吧？ 对， 如果有这么一个志同道合又不要钱的合伙人又很专业的人出现的话，也许他会有转机。 对，对，香总你说的特别对，就是如果自己作为农创的话，并不一定一定最好，不管在哪个领域，还是应该找一个合伙人，找两个合伙人，自己只做自己最擅长的事情。 嗯， 还是要与跟人合作的，那么每个人承担的分工不同， 不一样， 你会轻松一些。那么大家是你遇到问题的时候，三个人一起扛。 嗯， 所以我就觉得，如果我再选择做一个 项目的话，嗯， 我肯定会从开始找到最好的合伙人， 是 这样，大家一起来。 嗯嗯，好，他的合伙人是父亲，父亲， 嗯， 反正给他也帮了点这个忙， 嗯， 但是呢，用处不是很大哈， 对， 不是很专业。那他的妻子呢，也非常的不支持啊，来过几次，后来呢，来了也不会在那过夜，为什么呢？因为冲水的厕所也没有，蚊子又很多，所以说妻子孩子都不来了。刚来挺兴奋，后来就不管这事儿了，所以他其实也承受了很多这种心理的压力哈。 对， 另外呢，再加上什么呢？就是他在这个领域，他从事的这个时间呢是两年的时间， 对， 因为他的这个积蓄有限啊。 嗯， 有人采访呢，专门从事这个现代农业的创始人哈，大的公司的创始人，人家说了，我们做了十年，前八年都在沉淀，这两年才开始有一些微利。 对， 嗯， 是这样。 所以他现在的这个现金储备也不是很多， 对， 啊，烧不起这个钱， 对， 所以慢慢的啊，只能够回到自己的原来的岗位上面继续去工作了。 对， 嗯，那从你们的这个角度来看的话，你们有这个中途支撑不下去的时候吗？就是想要放弃的时候？ 嗯，我们倒没遇到想要放弃的时候，当然也遇到很难的时候，还挺巧合的，跟这个养鸡业相关。我们有一度时间，因为我们也在农村嘛，周边很多养鸡跟养鸡蛋的，那时候，大家对这种土鸡蛋、柴鸡蛋需求量很大。 嗯， 我们就是这两个算是我们引流的网红产品。 嗯， 我们山上有养的这种芦花鸡呀，还有珍珠鸡呀。但突然之间那会儿闹起禽流感啊，就国家就下这种相关的法律，就要求把这些禽类产品从网上就不允许卖了。 嗯， 那一下子就将近以前可能红红火火，咔你就没东西可卖了。 嗯， 然后就真的是那个每天就发起单，然后剩下三四个人就在屋子里边坐着，你还要给那些人鼓劲儿，因为骨子里还是一理想主义者，你不会说像你希望做一家正规的企业。 所以说， 嗯， 给客户发快递的时候留下自己的一个微信和电话号码有多么重要。 那时候2013年的时候微信还没那么红火了，好像也 是不是？ 对，然后就还得给自己鼓劲，给公司的人鼓劲。 嗯， 你也可以不负责任就说，哎，你就放假吧。但是那时候你觉得还是要做一家体面的公司， 嗯， 你还得让他给发着工资，但是你要想办法怎么去让都忙起来， 嗯， 啊，所以就那时候我是觉得，哎，真的挺难的，哎呦，真的晚上我就将近一个星期根本睡不着， 嗯， 因为就知道没有东西可卖，也不知道什么时间能够再卖，就 就每天就去了也没有几单生意。 就是你那个时候也面临要关门的， 对， 这个选择 会有，对，那段时间挺煎熬的。 嗯，是，嗯，所以就是做农业有很多的不确定性啊， 不确定性太多了。 嗯，但是其实正是因为你刚才所谈到的，中国其实有多年的这个传统的农耕文化， 对， 大家又有这种田园的情怀哈。 嗯， 那现在你感觉哈，这个田园创业梦， 嗯， 到底给你带来哪些美好的感受？ 哇，那这个是，我觉得，其实这个我觉得这是大家所期待的，就是我觉得我回来做这件事儿，不论挣到钱不挣到钱，我是收远远大于我，就是我收获特别特别多。 嗯， 啊，我。从回到我不光圆了自己一个，就是说就自己创业梦嘛，这更多样。我觉得我真正的找到了从事农业的快乐，从事虽然是一个农业的流通者，但是我们在引进做一些区域农产品的特色农产品的打造，然后能够定向引进一些新品种。我们有一段时间非常焦虑，就是总有随着知名度起来之后，老有农民来找我们，就是给我们让我们卖一些东西，但实际上我们根本卖不了那么多，没有宣传的那么好。 嗯， 但是我们就想办法怎么去找到好的办法去解决这种问题，可持续解决这种问题，就不是说靠着这种爱心扶贫那种给你消了，但那不是办法。所以我们现在认为我们做的事儿是非常有价值的。 嗯， 就是通过这种跟科研院所合作，跟农技推广部门合作，现在我们有那个，我们是全国形状天地，还有跟那个像这种农林科学院，这个把一些好的品种能够通过这种消费者这种需求，把消费者需求跟科学院所跟消费者联合起来，然后同时能让农民就按照订单生产。就是我觉得我找到了很多快乐，能够回到家里。当然我们也有自己的实验田，就是从小的说起，我也每天我应该看到我朋友圈总是晒，我特别开心的就是能够看到很多这种看到作物从一茬从小变大，再到收获，再到结果，再到通过自己双手把它赋予一个品牌卖出去，然后真的是这个区域的农民能够多多少少能够帮助一点点啊，你就觉得总是有那种忙，就是那种有多多少那种使命感，就是这件事是做农业可能跟其他行业不同之处。我一直跟我们团队新人培训的时候，我们就讲那个事儿。就是说你做这个行业，你说实话不会一定会挣多少钱，但是你一定会收获比别的更多一些。 嗯， 你相对来讲你在与农业农耕为伴，然后你再能帮助你身边的人，家乡那个最需要帮助的人，嗯，这个精神的这种几种需求嘛，你是在已经一下到最高那个等级。 有些朋友的田园梦啊，是自己的田园梦， 嗯， 啊，一亩田， 嗯， 啊，一所农舍， 嗯， 几只鸡， 嗯， 啊，然后过上了与世隔绝啊， 嗯， 与世无争的日子。 嗯， 但是听你刚才这么一说呢，这个有一个更大的田园梦。 对， 这是实现整个农村生活改变，或者说农业升级换代结构调整的， 嗯， 这么一个大的梦。 嗯， 嗯，现在还听到的这首歌呢叫做梦田，齐豫演唱的。 嗯， 可能再次听到这首歌结合歌词，可能会对很多朋友啊想在这个领域创业会有更加深刻的体会。 一颗呀一颗种子是我心里的一亩田，用它来种什么，用它来种什么，种桃种李种春， 年复一年，日复一日啊，农业是一个和自然和时间打交道的一个领域，那这个领域的周期又相对来说比较的长， 对， 中间呢可能要克服很多的困难。那孔博，以你目前的这种生产经营模式为例的话，有哪些挑战，这个是你们或者说目前以及未来必须要去面对的？ 嗯，我们现在一样面临着非常大的挑战，就像刚 一样非常大的两端嘛，来自消费者，的选择会越来越多，就是大家可能看到各种的这种零售的业态，各种的 APP， 各种的这种微信的微商，各种的这种大家购物的场景越来越丰富了，去就是我们说的去中心化，就是随时随地消费者更能买到东西了。那为什么要非要在你那里买？这是一个焦虑的点，就是我们面临的变量。第二个来讲就是生产产品那个迭代的这种速度会越来越快，人们对这种吃的食物农产品它本身还是作为一个食物，它这种会越来变化越快。比如以前大家爱吃，小时候都吃国光，后来大了有条件吃富士了，慢慢大家现在反过来可能又希望想吃富士国光了。那你这个树你是多年生的，不是你一年你就能够种出来的。包括还有这种以前大家喜欢吃水果都喜欢吃特别甜的，就甜的好不甜甜，现在反过来嘛，很多人觉得太甜了就不会，就是不断在变。包括我们自己也是的，是引进那些新品种，一年两年最多两年不过，这个东西大家就是稀轰烂架了， 销量就下来了。 对对对，因为销量就是大家对这个东西觉得不那么新鲜了，市场上哪儿都能看到了，因为整个种植生产大家全国各地都跟进了，而且会有很多劣币逐良的，就是用各种方式的，所以面临这两端的不确定性嘛，我们要想要去，所以这对于我们来讲是一种挑战。但是，就是如果说要想去从事田园梦的这个，在听众们也必须早晚要去面对这些。只要你在田园梦要建立在一个市场经济的环境下，就要面临这些消费者跟生产端两端的变化都是越来越快了。但对于我们来的做法就是始终坚持，我们要做好产品跟好服务。什么是好产品？就是怎么能够让就是满足用户的一些解决用户的一些痛点。所以我们觉得还好吧，就是刚才也跟您交流的这个，就是去跟科院所合作，跟找一些农科院所的老师，把一些更好的品种更新的东西能够落地产业化，能够给消费者带来点不一样的东西，能够给区域能够带来一些农民也好能带来点特色的产品，能够你使你对社会有价值，你应该就有存在的价值。 好，还是这片田，还是这亩园，但是梦想不会变，助力梦想起飞的这个翅膀应该是随时在变，有人一开始凭情怀，有人一开始凭模式，再后来我们应该凭的是什么呢？我想每个年代或每隔几年都会有新的机会和新的挑战出现，以变应万变。谢谢孔波今天的光临，也谢谢各位听众朋友的收听。接下来是北广沟，明天再见。 仙牌灵芝茶是从灵芝中提炼精制而成的冲剂型保健食品，充分保留了灵芝的有效成分。 仙牌灵芝茶具有免疫调节、耐缺氧、抗疲劳的保健功能，适合体弱多病及免疫力低下的朋友，在缺氧环境下生活工作人员、工作量大的脑力体力工作者等人群服用。 仙牌灵芝茶，不喝不知道，喝上真奇妙。 仙牌灵芝茶咨询电话6618-2780。 仙牌灵芝饴糖胶囊具有调节血糖的保健作用，适合血糖偏高的朋友服用。仙牌灵芝饴糖胶囊咨询电话6618-2780，6618-2780。 仙牌灵芝饴糖胶囊具有调节血糖的保健作用，适合血糖偏高的朋友服用。仙牌灵芝饴糖胶囊咨询电话6618-2780，6618-2780。 壮阔东方潮，奋进新时代，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竭诚推出百集叙事。 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党和人民事业大踏步赶上时代的重要砝码。 亲历世间传奇，投身伟大实践，置身于过往与未来之间，和我们一起。